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第八視角， 成 Tiffany。 好了，又一個禮拜了，那又跟大家見面了，真的開心了。 可不可以不要說廢話 嚇都不是啊，這些客套說話都是要這樣說的，我覺得沒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轉轉一下咯， 轉一下，即是我下次要想一個好一點的開場白， 即是十年如一那些人頂不順咯 好啊，開始啦，這樣咯，那行不行 算了，用回舊版本， 不重要啦，其實這件事。那啊，即是今個禮拜，其實今個禮拜就沒什麼特別，真的沒什麼特別，我自己感覺上沒什麼特別啦，好像怎麼說呢，即是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你覺不覺？ 你覺得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因為我整個禮拜都好像 在 家，除了上班之外都是在家 咯。那以往呢？ 以往都是在家的啦。 那以往的六四的那個禮拜都是在家，即是再過幾年再過幾年，有沒有曾經到過維園呢？即是幾年， 即是有没有曾经去过维 园？三年前有没 有？没有，我是从来都没有 。 是十几年来都是没有去过维园的。认真，细个都没有去过。 我细个都没有去过。 没去过，从来都没有去过维园的。那啊，很简单啦，啊，听到这里已经知道我们在讲讲讲讲讲讲什么啦，那啊讲六四那天这样。那啊讲下啦，讲下这么多年来六四怎样过的。 我怎过 的？你怎样过的？通常六四。 我是不知道，我是在家的，我是看TVB 咯，以前在家看 TVB 咯， 是看 TVB， 但 是劇集咯， 你見到即是你成日每次都見到咁多新聞。 其實我都唔知咩事噶，嗰陣時我新聞都唔睇噶嘛。 哦，即係從來都唔知道，係 從來都唔知道做咩。 即係你淨係知道好多人拎住個蠟燭。 係 ，yes 啊，其實都冇乜留意到佢哋拎住蠟燭，我報紙都唔睇，新聞都唔睇，唔關我事咁樣。 嚇，啊！即係你唔知道發生咩事？ 係啊，完全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啊。跟住後來都係前兩年咯，前兩年哦咁啊，略略地知道一下咯咁樣。 即係上即係即係當時係呢，這個即係大家都要好緊貼，即係開始叫緊貼翻時事嘅時候，你就叫知道發生咩事咁樣。係， 聽講過一下咁樣咯。 有趣有趣，其實我就即係我啊，我自己咧就知道六四是什麼來的，這麼久以來都知道的，從來都知道的，那啊，即我從來都知道，即 我開始懂得事情的，當然說的不是說的說我一出世就知道的，那啊說的做什麼，有什麼問題，從來都知道，那些人好像說到啊，這裡天生生出來就知道，年輕的時候已經知道，那啊，那但其實我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去過維園的，即一來呢就是我個人懶，這個是真的，就真的很懶，因為我覺得真的很熱，因为你知道你总之坐在这里又很辛苦，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么多年来，所以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怕火烛呢？为 什么不怕火烛？会火烛？ 你不觉得危险的吗？拎着火。 拎着火不要紧，中秋节。 我觉得啲家长要好好教育一下。 管教自己的孩子。 是啊，不要让他们成班人拎着蜡烛，太危险。 超危险。 超 危险。 是仲要用手拎着，不觉得超危险的 吗？那应该用什么拎着？你觉得拎着脚？ 我觉得不应该拎着。 你觉得不应该有蜡烛？ 我覺得不應該太危險，還要整班人集合咁樣， 我覺得 有大有小咁樣，太危險。有人長頭髮啊，有乜有乜咁樣。 係啊，啲頭髮又唔扎起嘅，好易燒著，好容易燒著啲頭髮。 好危險啊！我覺得啲家長，啲家長應該好好教教下仔女。 係啊，與其即係啱呢個。 點解？但係去嗰度其實好多都係嗰啲，即係而家仲會去維園坐低喺度點蠟燭嘅人，好多都係即係個腦有啲問題。 又不可以說 即不去思考件事咯，當你知道一件什麼事的時候，你就不會去了嘛。 這個是一個怎麼說呢，一個資訊不完全的問題。 但他們不懂思考的嗎？ 其實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即其實怎麼說呢，我們經常都覺得我們說得很清楚嘛，即是說一些點點，我們經常都覺得我們自己說得很清楚，即是表達得很清楚，就覺得說支聯會怎樣出賣我們啊，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想說資訊， 但其實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先，這個是第一。第二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支聯會究竟是什麼事，這個是第二。 咁其實點解我哋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啊，嗰啲人去人去嗰啲人全部都仲係疏疏地有問題咁樣。但係其實好老實咁講，去嗰度有啲固然知道係民塞啦，咁我都係梗係唔講嗰啲啦。但係我覺得更加多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我見到有好多。即系睇个样子，似系读紧 U 嘅学生都有去， 有噶有访问佢噶， 我见到有好多， 我见到有啲新 闻，即系嗰啲一睇副眼镜就知佢文青样啊嗰啲咧，即系你觉得 浪漫主义， 系即系你去到觉得唔系啊， 系啊，即系你我见到啊有个 即系心谂 中大， 你有冇脑？我心谂我即刻心谂你有冇脑噶？ 佢话 要坐低， 唔应该分那么细啊嘛，佢类似系讲呢啲咁嘅嘢，佢话咩？总之团结就系好啊嘛，分裂就系、是。唔好啊嘛，大家都要眾志一心咁樣，即係嗰類啊，嗰類笑話，即係都講，仲係講緊嗰類笑話。 你唔好跟錯大佬眾志一心先得㗎，係 唔緊要啦。 當你跟屌，總之唔理你有幾眾志一心，但係你跟錯咗個方向，你就錯曬啊嘛，成件事。 簡單啲嚟講就係、 是，即係集體做錯事咁樣。 簡單啲嚟講就係唔好以為噏嗰條友就一定係做緊嗰樣嘢先得㗎，即係點講咧？即系成日好多人话咩？ 即系讲唔好觉得台上条大佬讲紧嘢，咁你就一定要做。 大家系讲紧共同嘅目标，但做紧嘅嘢可能未必系一样噶。你要明白就系点讲咧？譬如可能大家即系我同你都系想搵钱咁样，即系我打个比喻啊，即系我同你都可能系想搵钱。 但我哋唔同方法去。 但系我哋可能系唔同方法，你可能话你要系用一啲偷呃拐骗嘅方式嘅。咁我係用一啲好正行嘅方式嘅，即係咁，但係 我點解要係我係偷呃鬼片？ 咁我用一啲偷呃鬼片嘅方式，咁、 啊、 我即係我係諗住逼良為娼啊，賣啲靚妹落火坑啊咁樣嘅，即係我係咁樣嘅。咁、我搶 啲乞衣錢 啊，係啊，跟住然後捧斬曬啲人啲手手腳腳，跟住拱出去黑食啊咁樣。咁即係可能我係咁樣去揾錢，但係你可能你唔係，你係靠一個正確嘅方法嘅咁樣，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大家嘅目標都係一樣嘅。 都是搵钱， 都是搵钱嘛。咁唔通我哋话我哋两个系唔应该有任何嘅分歧，大家应该要团结一致咁样咩？根本就唔啱倾，唔拉冧呢两样嘢。虽然大家做嘅嘢都系谂住搵钱，但系个方式啊，佢入边嗰个理念啊，嗰啲咁嘅嘢全部都唔同。你根本唔可以话团结就系团结。不过呢啲算啦，唔讲咁多，成日都讲。咁啊，讲翻自己之前做过啲咩啊？咁啊，每一年即系每一年六四咧，我都。其实我是每一年六四，即是自从我有看新闻啊，看那些东西之后，我是每一年六四我都是想去的，但是我是每一年六四都是没有去的。 因为懒。 简单地说，因为懒，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如果 你去到呢，你的目的是拍张相铺 Facebook， 我想你会有个意欲去的。 不会啦，我。 因为很多人去到那里都是我今年一定拍多一张漂亮的相。 民主会战胜归来，跟住头六个字，跟住一张相， 跟住 tag 喺 Facebook 不停咁 tag 名，就系咁样嘅目的，就令到啲人去咗啦。你唔去到现场，你点样影到张相呢？ 我系唔会为咗嗰个张相而令到自己挨热噶咯。我想讲，嗰张相唔值得我咁样热到咁样咯。 咁你可以影你自己滴汗啦。 从来都唔会做为呢个无聊嘅嘢咯。跟住然后咁有一年咧，就真系好想去嘅，就系、是、上两年啊。即是未有那个928之前那年呢，那年是我最 喂不是前两年的事，我跟你认识了两年，但是 前两年啊， 前三年， 当然不是前三年，是928之前那个6月4号嘛，那一年是同一年来的嘛， 哦， 那就啱了两年了，啱了，那么那一年我是最想去的，但是那一年呢很可惜， 因为太热又没有去， 不是因为太热，那年6月4号啱啱去澳门，所以 澳门那边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反应？六四来 的。是澳门那边都有的。 又有反应的。 都有，有些人即是有些人悼念啊，说我不记得了他是用平反啊，我不记得了。但都有些人悼念的，那边人当然少很多啦，那边人口都少很多啦。他们在那个叫做一个叫做不知道什么前地，我不是很记得，好像叫议事亭前地定议事堂前地的地方，即是一个类似葡式的广场那样。咁跟住，然後咧就即系又系咁樣啦。有啲人喺度講，跟住拍宣傳單張啊，乜乜乜乜乜乜啊咁樣啦。跟住咁嗰年就係我唯一一年咧，叫做去咗一個叫正規嘅六四悼念咯。 啊！ 但係好可惜，都係冇去到維園嘅，都係喺澳門啦。咁啊，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咁耐以嚟都冇去過維園。點解就係咁樣講？ 哦，咁我介紹下我就分享下我啦。 你分享一下你 我從來都 你從來都沒有去維園， 沒有六四去過維園 我是上个礼拜去了。 今次终于去了是吧？ 今次终于去了，但我今次去也是我第一次去。 但所谓何事呢？ 但我竟然去是想着，我不是想着入去坐低，我是拱冧个栏杆之后入去。 即是你是去踩台啦， 我是去拆他们咯。 拆他的台啦，刚才也要说。 是啊。 即是你就是激进分子。 当我知道六四是什么事的时候，我已经是我要做的事就去维园拆。 即是你第一次揭出了去维园就是 拆。就是拆他们咯。 拆他们的台啦。那啊，讲下啦，讲下发生什么事。 其实 那天这件事就在主流新闻那里，我觉得啊，在主流新闻那里就不是说太重点讲啦，即是但是都有的，都已经算很多人讲的了。咁但是是一个昙花宴啦，可以咁样讲，叫昙花宴啦的情况的事情出现了。咁你有份参与呢个事情？ 是我拱冧咗个栏杆。 你拱冧咗个栏杆添？ 系因为开头 好勇武啊，拱冧咗个栏杆。 因为开头支联会啲人咧就围住，因为你知嗰班即系我哋班人系举旗啊嘛喺度。 系啊。 咁支联会班人就 你从头讲系点样？即系你 成件事系点啊？ 成件事系点样开始咧？究竟点解会无啦啦？ 咁有个策划者， 系一个策划者。 咁策划者 唔使开名噶啦，呢啲 咁样啦。咁佢又问我去唔去？咁我好啊，咁样就咁啦。前一日， 但是他有没有跟你说话是做些什么先？ 有啊，他说我要拆个台布，哦好，一定要拆，这样咯。 即是好，一定要拆了。 因为我那时候雨伞革命那时候，我已经很想拆个台了。 你已经很想拆个台？ 我的心愿就是拆个台。 你的心愿就是拆 个台？我觉得放毒的那些台完全。 那你 大台 你家自己起个台出来拆了？ 但不同咯，是支联会和泛民的大台才是放毒。 即是他那些台特别样衰， 特别毒，特别有问题，特别黐线。 跟着呢，跟着。 那我就已经是很想拆的了，但是次次都冇，亦都是单人匹马冇可能啦。 是啊是啊，但其实单人匹马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唔紧要，继续。 跟住我就咁，今次佢话拆啦，咁我觉得哦，终于可以将雨伞革命嗰阵时好想拆大台嗰个手，而家可以报啦， 未完成嘅心愿咁。 Yes 啊，咁样就可以拆啦。 黐线，好似当咗系嗰啲点讲，嗰啲生日梦想嗰啲生日愿望咧。即 系好遗憾噶，我唔系即系当我知道香港系发生咩事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系好想拆咗个大台佢。 即系你觉得系毒害啊嘛？其实我都觉嗰、那个， 我嗰阵时日日都留喺金钟嗰度，好想啲人唔好去旺角啦，我哋一齐喺金钟拆咗个台好唔好？但系我嗰阵时完全唔知道有咩方法，我唯有每日喺度监住个台，去噏乜啊咩手段咩手法咁样监住咁样。 监住冇用。 监住冇用，但系我知道佢系啲手法咯。 好，跟住点 咧？跟住。咁佢叫佢即系六月三号咁先， 系啊，六月三号， 即系前一日咁样叫啫嘛。咁我就好啦，去啦咁样，跟住就入埋地铁站等啦。咁啊，等咗一阵啦，我哋入去先嘅咁样。跟住之后咧，就等到佢个台要开始开麦啦，开麦十零分钟咁样之后咧，就咁班人咧就到齐啦咁样。 咁喺边度集合啊？佢哋 集合啊，咁隔篱个厕所咯。 即是在维园大台界的厕所那里。 Yes, 那个厕所好像有传闻的，你知不知道 什么传闻啊？ 这是一个鬼故来 的。不是啊。 是真的一个鬼故，一个即是讲开这个维园，岔开话题讲一讲这个鬼故。即是话说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说这个厕所呢，它里面就没有玻璃镜。即是没有玻璃镜的。咁啊，點解咧？話點解會有呢部冇玻璃鏡咧？即係傳聞話唔知做咩事咧？ 你講個男廁定講個女廁啊？ 男廁定係女廁？好似係男廁，男廁。咁跟住然後咧，就係話佢點解咧？就係話咧，因為有一個夜晚，每一個夜晚都會咧，唔知點解啲玻璃咧會自己爆曬。跟住整完一次之後咧，又係咁；整完一次之後就又係咁樣。咁啊，跟住然後又會發出啲怪聲啊，跟住就砰啦，爆曬玻璃咁樣。咁跟住日子之後咧，維園嗰個廁所咧就轉曬用一啲鋁製嘅金屬咧，咁都會反到嗰個樣出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另面嘅話，咁就於是就冇咗呢個玻璃嘅廁所，就係咁樣。咁同埋其實即係啱啱講下維園呢個鬼故，其實維園仲有另外一個鬼故，就係講話。即是传闻话呢个英女王像啊，即是你知维多利亚公园中间有个英女王像啊。咁咧话说咧，呢个英女王像咧，夜晚咧话系会喐嘅，即系佢系会即系会活生生。咁我觉得咧，如果即系呢个活生生英女王嗰个像咧会喐嘅话咧， 咁唔該咧，就同我拆咗支聯會個台去夜班嘅時候，每年六四都係拆咗佢，即係一踩爆佢個死人台。 即係你想夜晚英女王喐 係喐嘅時候就去拆鬼咗佢個台去，又似佢咁啊！拆講呢啲花邊繼續，跟住咁你集合咗個廁所。 你邊度聽翻嚟㗎？ 咩聽翻嚟啊？真係有，你自己上網睇維多利亞鬼故啊，又維多利亞公園鬼故、啊。 咁我同你講呢間房都有鬼故，你聽唔聽？ 喂，扯你呢啲廢嘢，我嗰啲係真係傳聞咗好耐㗎嘛，好似你哋講嗰啲咁樣嘅咩？咁跟住聚集咗個廁所之後點啊？ 跟住啊！咁等齊啦，咁咪等齊，開咁咪行過去咯。咁行過去嗰陣時，班人就舉旗啦。 舉旗，即係 咁啊！引咗支聯會啲狗賊過嚟啦。係 啊係啊。 咁咧佢就圍住佢哋擾攘咗一陣。 即係佢係一無啦，突然間舉旗，跟住然後咧嗰啲 唔係舉住旗行過去 嘅。舉住旗行過去，咁跟住然後支聯會嗰啲狗賊， 嗰啲狗賊就圍咗過嚟啦。係 啊係。 跟住我見佢哋擾攘咗一陣，我心諗。點解第一時間唔係入去嘅咩？ 係啊係啊，第一時 間你咁樣擾攘幾時先入到去？於是我就即刻擁冧個圍欄，我就跑咗入去咯。 你就跑咗， 跟住班人就入咗去啦。 即係跟住班人就衝入去啦。就 咁到我行咗入去行，即係行多十幾步嘅時候，諗住再跑啦。咁班人就喺前面再跑緊啦。咁咧已經支聯會兩個男人行埋嚟，話小姐執嘢之後捉我，將我擁咗落地下。 即係擁咗你落地下，咁囂張跋 扈。跟住我當我起翻身嘅時候，佢又再扯我書包，再將我擁落地下。 好話啦！ 跟住我再起身咧，又再扯我書包，跟住又扯我隻手咁樣。 黃絲帶咪即係共產黨？ 唔撚係黃絲帶咯，佢哋黃絲帶嗰班係豬嚟噶嘛？佢哋呢班係叫咩啊？ 狗賊？ 唔係咯，強盜啊！ 強盜即係賊。 是啊， 即简单嚟讲就是贼啦。 贼是偷偷摸摸，他们是光明正大，那些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啊。那些叫做烂仔。 烂仔咯。 其实就是共产党。 就是烂仔咯。 有鞋的共产党。 是啊。 无鞋他是 要掹我书包将我拱搭我地下这样。 是啊。 跟着咁我落三次啦，跟住到我嘅 friend 都咁即系策划呢件事嗰 好兴奋喎、啊，你俾人拱到。 咁我又觉得。拱下啫，反正好耐都未。 好耐都冇俾人拱啊嘛，咁我等下我拱咯。如果系咁嘅话，咁轻松，即系你都系想俾人拱啫。 我拱你啊！ 唔使啊，唔使。 跟住佢咧就咁有个狗贼就扯住我只手，又谂住将我咁啊扯跌咁样啦。咁我另一个 friend 另一边扯住我，我以为系另一个狗贼，当时我链住佢条颈。 即系你链住咗自己条 friend 条。 系啊，跟住我先我回望一望，屌死啦！ 原来 我仲用指甲咁样整住添。 六指琴魔。 五隻啫， 我傻，唔系五隻， 跟住就一望到佢嘅时候，佢已经俾人哋揿 咗 落 地下啦。 系啊，跟住咧，我见前面冇乜人，然之后我就跑走咗啦。 即系你趁机逃跑啦。 系啊， 系咪好狼死咧？佢哋 咁又唔系，因为佢人少定唔知佢哋都。即是他們對我可能沒感啦，因為他們可能 focus 在前面捉住張拎住旗那些人、 oh. 但是即算是hea應付我啦，但我都覺得很狼死下咯， 即他已經算是hea應付你了、 啊、 但是他都擁你落地下又撳住你又成這樣、 嗯 啊、其實都挺誇張， 你覺得誇張 當然誇張啦， 但我覺得正常這些東西是即你不應該動手的嘛， 其实是的， 你不是有班人弹上去跟着叫警察来咯，你是不应该， 你是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力的嘛， 尽管人家是专登来踩场，但是你不应该滥用私刑咯，他这样已经是在那里即是实质用个身体去打，即是那些叫什么， 即是简单地说要使用这个武力咯，直接说就是使用武力咯， 几个人扯我落地下， 但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没有执法的权力的嘛， 没 的，即是因为这个场不是私人地方来的嘛，因为他不是说讲紧话怎么讲呢，即是他不是讲紧话我走了入你家里， 你有怀疑跟着然后你制服我这样。但是个问题是你这个是一个公众的地方，你这个公众的地方他就算人是来示威，只要那个人即是那里示威那些人他不是走过来，譬如可能他不是暴力对待啊你们啊，或者他可能掟你们东西啊这样，但他们不是嘛，他只不过举着拎住支旗， 你是不应该对他们动手， 你是不能，你是不应该 是不能够走埋去接触他们， 你是没有这样的权力啦，或者没有权力，亦都不能够，亦都不应该， 不可以， 亦都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碰我们咯， 是啊，这样是完全是不可以的，即是等于他 即係等於你哋。 即係其實佢正常嚟講，佢嘅身份佢就只可以戇鳩鳩企喺度，之後 call 警察嚟 維持秩序咯。 或者係保護佢嗰啲坐喺度拎住蠟燭嗰啲。 即係如果你哋有一個侵犯性嘅行為對嗰啲人，咁你就。他咪可以有權出手咯， 即係佢唔可以主動出擊噶嘛。 係啊，佢唔可以主動出擊，但係佢 呢個遊戲係咁樣噶嘛。 但係佢係主動出擊噶嘛。 係啊，但係佢而家咁樣啦。 咁佢係共產黨噶嘛？共產黨啊，梗係要主動出擊噶啦，一嘢一隻手咁揸爆佢 啫嘛。跟住我逃跑咗啦。咁我整親嘅，整親唔關佢哋事嘅，整親係我自己擒嗰啲花槽出去嗰陣時整親嘅。 咁跟住 當時有個女人咧，就拎住個 cam 咧指照住我個樣子，咁啱我褲超又跌咗落地下。啊，講翻先，我入去之前我係戴定口罩同戴定超嘅，跟住一次過衝一衝我。入咗佢啦， 跟住咧， 跟住佢影咗有啲惊啦。我觉得可会唔会系啊，即系会唔会支援会啲人啊，定一话班左教啊？ 就算系支援会啲人都惊个老鼠咩？讲真， 唔知喎、 啊，差佬都费事、啊。 唔，因为我唔知咁样踩场系其实会唔会触犯刑事啊嘛？ 理论上唔会，因为你点讲咧？其实睇个警察告唔告啦，即系其实你话有问题。佢又唔係有問題，你話冇佢又唔係冇，佢係可以，即係佢可以話你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即係你佢可能話啊，覺得你哋依啲咁嘅挑釁性行為，即係可以話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遊蕩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咁通常都唔會遊蕩，通常都係話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即係之前有個喺度抌陰屍紙嗰條友都係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去踏佢翻佢啫嘛。咁你話？佢系可以告嘅，冇問題嘅，冇話一定嘅，冇話一定有定系冇嘅，呢、這個好灰色嘅呢樣嘢，其實真係好灰色。不過點都好啦， 因為我唔可以俾我爹哋知啊嘛，佢唔知啊嘛，佢以為我唔理呢啲嘢好耐啊嘛，即係因為我喺屋企都有扮港豬咁，即係有時 唔使扮啦， 開賣 radio 出嚟睇嗰陣時，我教細聲咧，即係好驚佢知道我喺度睇緊呢啲嘢啊咁樣。 咁知道會點？ 唔知啊，我驚佢落門即係。门嗰啲叫咩？ 门禁 咯，系啊，我惊啊，跟住 即系佢惊你搞呢啲嘢咧，搞到一身蚁，留埋一身蚁嗰个， 所以我就佢又话一有蠢啊，有乜啊，又话咁样， 咁佢， 所以我唔敢俾佢知道咯。 咁佢都讲得啱啊，你系 咁系啊， 你系蠢啊。 跟住我就好，跟住当我谂到呢样嘢嘅时候，我就好醒咁样走咗啦。 即系你又走咗， 系，但我又走得甩噶。 咁其实因为佢都唔系， 你知唔知第一个入去嗰个系我，第一个出嚟嗰条我都系我。 梗系啦， 跟住我仲要出嚟嗰阵时即刻除晒啲嘢啊，跟住我扮啱啱行完街，即系我又化咗个妆，咁啲警察见到一个系咯化咗妆嘅女仔，唔会去走去冲击啩咁样，系嘛？ 应该就算你咁样走咗都唔会捉你啦，讲真的。佢而家 唔知啊，其实好小事啫嘛， 系啊，好小事。 我又唔系冲击警察，又唔系盗窃，又唔系做咗啲咩。 佢嗰个系即系阿冼山啊，阿冲咗上去，阿冼山喺台上面嗰个咧，你有冇睇到佢冲上去 啊？我冇啊，我系走咗，我走咗，屌！ 即系佢冲上嘅时候，你已经走咗咯。 佢冲上去嘅时候，我已经即刻走咗咯。跟住之后，我听到咦有反应嘅，因为我以为佢哋咁样样啲人咁样触发，我哋连个台都未掂到，啲人已经俾佢捉走晒啊嘛。我根本就估唔到佢可以成功上到去抢到支麦。 但系佢成功啊！ 系啊，但系我真系觉得佢抢麦好劲啊！ 搶麥， 我完全估唔到係可以搶到支麥，因為我聽即係我 friend 講，上年好似只係得三條友，即係阿冼山同埋唔知邊兩條友咁樣。 上年都有去嘅咩？ 喺嗰、那個喺舉住支旗喺度擾攘之後，俾啲警察圍住，之後俾警察帶走咗，連個台都上唔到，件事都冇發生過。 係年年都 係，所以我諗今年如果係咁嘅話，都唔會有啲咩發生到咯。但係估唔到佢上到去搶到支麥嘅。 咁咪靚咯！ 雖然講得嗰兩句有俾人捉咗，但我覺得成件事嚟講都算係。 正常、 啊、即都算是本土派有翻啲聲氣咯，即唔好理佢成唔成功先，就係總之有件事出咗嚟，即如果例如呢件事我上年接觸到個，我都覺得都幾鼓舞啊！ 即你覺得係？ 即如果我作為一個咩都唔知道本土派嘅人嚟講，我覺得咦，本土派好似有啲聲氣， 有作為啊 嘛，好似有啲嘢搞喎咁樣，因為你唔覺得呢排呢幾個月嚟？讲都系冇嘢搞嘅咩？ 梗系冇嘢搞啦！ 完全咩声气都听唔到，以为本土派收晒声啊嘛！ 因为去咗咩啊嘛？ 因为去咗区选嗰啲， 选立法会啦嘛，就嚟咁要摆嗰啲街站，边度咁得闲搞咁多嘢？ 系啊， 咁呢个都正常嘅。咁你选咁你唔搞，你唔摆街站嘅啫，搵鬼选你嘅啫，唔系讲笑。咁啊， 咁但係即係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士氣、好鼓舞？ 係，我覺得幾鼓舞。但如果我下次我會用另一個方法咯。 你會用另一個方法？ 咁其實件事咧想去發生咧，根本就唔需要衝入去。 即係你 一早入， 你有其他建議咁嘛？ 係啊，因為一係要多啲人，你喺呢度衝緊，將啲狗殺埋嚟，再喺另再有另一批喺另一邊真係衝入去。 即係聲東擊西咁啊！ 咁原來咁叫聲東擊西。 係啊，但我想講，其實佢啲狗殺係無處不在嘅。我覺得就算你聲東擊西，都未必可以引開曬啲狗殺。啲狗殺 啊， 真係好多。我懷疑佢嗰度咧，嗰度嗰啲人咧，有好多都係狗殺嚟。即是有成堆嗰啲都係狗殺嚟，喺個台下邊咧，喺度報曬嗰啲叫咩啊？報曬嗰啲局咧咁樣，跟住然後一大堆人咧，全部都係狗殺。我懷疑啫，因為我記得嗰陣時金鐘有成百幾個狗殺隊噶嘛。 咁乸多？ 佢嗰陣時話啊，跟住我估係輪班又成咁樣噶嘛。喂，大佬政黨出糧嘅，你一百個狗殺，我當你10,000人工。 好多錢啊！佢哋今次六四籌咗，我見到，可能上年仲多，唔知道我見到好多張1,000同500蚊。 梗係啦，大把人 好多 錢啊！ 我特別見到香港種子咧喺度。摇尾摆黑咁求债咁样， 求俾钱啊嘛， 系啊， 但其实唔系求 阿黄之锋先生， 唔系筹咗好多咋，筹咗30多萬左右嘅啫。其实 黄之锋筹咗30多萬， 成日话系香港中箭啊嘛， 吓，我觉得30多萬都好多。 话多唔多？ 我觉得佢以后呢啲行动都系即系出嚟乞食噶。 话多唔多？哇！呢啲六四七一，梗系筹款大好良机啦。其实嗰种筹款冇乜问题嘅，只不过佢哋筹得特别。特別核突，成日又話人哋，即係佢哋個面口好差，點講咧？成日喺度講埋曬啲， 就係同民建聯一樣樣， 係啊，即係 跟住 成一去到 一樣樣， 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就即刻話籌款啊、籌錢啊咁樣。但係 其實 唔係一啲重要嘅事，即係可能你話哦有俾人拉咗咁樣，咁你話去籌款咁都仲話啦。但係佢哋嗰啲唔係，佢哋嗰啲好似當政。六四七一呢啲咧，明明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即係講緊話可能七一啊，你係咁多年嚟講緊話，就係代表住即係我哋市民 嘅。其實我好想知咧，點解要捐錢咧？ 點解要捐錢？ 我唔明捐錢啲人係做咩喎？即係佢覺得 佢支持佢嘅理念啊嘛。 即係你覺得你捐完錢。咁多27年啦，啲人話咩？即係嗰條友仲勁，台上面嗰條友嚟咗27年嘅朋友，舉一舉手。 即係有冇人講？ 梗係有噶啦，咁啲人梗係覺得好自豪噶啦。 咁咪籌咯，即係27年。 跟住我就心諗，咁你籌咗27年錢，你哋又捐咗27年錢，平反六四，唔通你哋會整一支軍隊上去平反六四？你唔整支軍隊，你點樣平反六四咧？ 唔知道，你唔好問我啦。佢都唔， 我就係覺得好奇怪。 佢都答唔到你啊！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咩啦。你問我，我點問你？我點答你啊？講真，我都答唔到。 我想知道你俾咁多錢，你就係唔通你可以籌整一支軍隊出嚟平反六四咩？ 等間繼續講啦。 好啊。